少关于爱还复杂，它总是千变万化，能让人伟大，也让人头昏眼花。爱有深，想留爱它，越持久越想，太多的甜蜜变成痛的蛀牙。爱有时伤悲苦长，当何会害怕，最后却品尝出了惊讶的香。 Oh, 一出于是。